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重大发现，汉文帝霸陵找到了；港大研制出最强杀菌不锈钢；我国首份冷链物流领域五年规划发布；国内通用航空器保有量预计超5000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那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在听听 FM 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还和大家互动交流。在稍后访谈的环节啊，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高营养果蔬啊，尤其是高营养蔬菜，这些年从生产到这个采摘之后，怎么样实现保鲜，把它的营养锁住啊，这方面的一些科技创新的亮点和大家做分享。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谈到，比如说现在什么是高营养的果蔬啊，以及包括我们说咱们老北京的一些老口味蔬菜啊，在里面都会提及。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记忆当中的或者是您怀念的那些个老口味蔬菜，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盘点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呢，就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那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啊，聚焦汉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那么，在没有确认这个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份墓葬啊，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呢，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这江村大墓的主人就是汉文帝。另外两个项目呢，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方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了解，这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也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那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还有汉惠帝安陵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也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从而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寻古问今啊，关注完了古代帝王的陵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材料研究成果。近日，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黄明新教授领导的团队与港大李嘉诚医学院免疫与感染研究中心潘烈文教授的研究团队合作，发明了一种高铜含量的不锈钢，能够成功的杀灭存留于其表面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抗病原体，6小时就可以灭活99.99%的新冠病毒。那么对于 H1N1 禽流感病毒和大肠杆菌都有明显的消杀作用。如果这项创新被证明确实有效啊，既便宜又可以推广，会显著地降低对机场、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区域以及电影院、体育场等人群聚集地的消毒成本。目前研究人员还在与业内寻求合作，以进一步的测试这种材料在替代不锈钢材料方面的应用，比如说电梯的按钮啦、门把手啊和楼梯扶手等等公共区域中人们最常接触到的地方。那我们也是期待这种可杀菌的不锈钢材料啊，经过实践的检验确实有效，可以进一步的推广来。 再来关注啊，一份这个规划，什么规划呢？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据了解，这份规划呢是我国冷链物流领域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规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撑冷链产品跨区域流通的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江波表示，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冷链物流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也是推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指引。据中物联冷链委发布《2020年中国冷链物流百家重点企业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3800亿元。不光是产业红火发展啊，那产业发展的背后也带动了我们的这种农副产品的质量啊、销售的情况，还有包括老百姓享用这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农副产品的这种需求也得到了满足。那我们后面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啊，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高品质高营养的蔬菜水果啊，它是怎么生产的，采后又如何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实现冷链啊这种迅速降温、锁住营养这样的一个目标的。那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还和大家进行互动，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怀念的那些老口味的蔬菜。我们也看看啊，葛大爷说薛里红，薛里红冬天的时候啊，我们腌点薛里红跟这个黄豆炒一炒，哎呀，这是非常有味道啊，这个非常让人怀念的一种味道。那正好中午的时候啊，也想起来就觉得很下饭的一道菜啊。还有我们的听友红果说，小时候吃的黄瓜西红柿的味道忘不了。的确啊，这个黄瓜西红柿其实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一些蔬菜啊。那现在这些老口味蔬菜的这个附状，其实现在我们的工作也在不断的推进。用户8216说，非常喜欢花叶心里美，冬天也是吃萝卜的好季节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确实怀念小时候的那个萝卜的味道啊。而且不止一位听友都提到了薛里红，这是冬天常见的一种菜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航空领域的科创资讯。近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了《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1至2040》和《通用航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1至2040》两份报告。报告就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通用航空器保有量将达到5343架。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未来航空市场环境的基础，对未来国内外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发展及其对民用飞机的需求做出了最新的预测。报告称，中国民航运输业将恢复稳定增长，未来20年共需要补充民用客机7646架，民用货机650架，其中窄体飞机占绝大部分。中国通用航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到2040年机队规模将大幅增加，固定翼通用飞机达到4.5万架，民用直升机超过10000架。预计2021到2040年，全球将需要支线客机6120架。这个预测的数据都是非常的这个精确哈，4.5万架也好，10000架也好，6120架也好，其实也看到了国内通用航空器不管是保有量啊，还是未来的发展，这个趋势都是向好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今儿我们和大家访谈的内容聊的话题啊，跟这个老百姓餐桌上的蔬菜营养美味保鲜有关系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也看看群里头啊，我们聊天室当中的朋友啊，特梅普说变萝卜好吃，是，这也是萝卜当中的一个品种啊。还有 泪落心田说，小时候家里腌的萝卜干啊。另外用户5434也在说，让我怀念的老口味蔬菜是妈妈做的黄豆炒雪里红，用油不多，但是味道鲜鲜的，香香的，嗯，很下饭，说的我都馋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啊，不仅仅是那个味道，也可能是给我们提供那道菜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心情哈，所以也是一种情怀。这个蔬菜背后其实也代表了文化，代表了一种情怀。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一起听听现在这个蔬菜哈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进行更好的生产以及保鲜的。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科创话题啊，可以说是特别的接地气儿，跟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日常餐饮饮食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虽然是在冬季，但是如今随着我们这些技术的突飞猛进哈，在冬季也能吃到非常新鲜的多样的水果和蔬菜，不再是以往那种缺衣少粮的年代哈，冬天需要冬储大白菜，就那么几样白菜萝卜过冬哈，水果也是少得可怜。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了，大家能在冬季吃到更多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么果蔬产业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实全国各地呢都实现了各类果蔬的无限制的周年供应。而且随着绿色防控技术和装备的一些普及，果蔬哈不仅新鲜，这个质量安全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另外现在消费者哈日益多样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对果蔬的营养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新鲜方便更营养。那这样的一些果蔬产品呢，被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非常讲究健康的这些老年朋友推崇，应运而生的一些比如说这种保鲜的装备和技术哈，其实也有了新的进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整个产业的发展需求。那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蔬菜水果采摘之后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到底该如何做好保鲜，这方面的保鲜装备和技术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和新的亮点。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员郑淑芳老师。欢迎郑老师，您好。 大家好。 郑老师呢是主要从事蔬菜保鲜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技术研究，那么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及时急用蔬菜专家组成员，也是咱们北京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果类蔬菜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可以说在这个果蔬的保鲜哈，还有包括科技创新以及刚才说到冷链物流等等这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今儿呢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一方面做做科普，一方面呢也把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新的技术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我看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这个名词哈，不仅仅是老百姓说的这种果蔬，它前面有一个修饰语叫做高营养果蔬。究竟什么是高营养果蔬？那么这类果蔬它主要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能不能帮我们讲讲？ 我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这个高营养的果蔬啊，其实也是顺应我们消费者这个实际的需要。科学家呢，不管从育种啊，这个种植啊，还是采收以后的保鲜啊，来提供这些个高营养的蔬菜。简单的来说呢，高营养蔬菜呢，就是有某一些蔬菜它天然的，或者我们通过种植技术，使它的那个某一类或者某些这个营养呢得到强化，满足我们这个消费者这种健康的这个需求。我们蔬菜产业它的发展经过了不同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就是紧缺的一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安全质量的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呢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个消费者的那个认同，但是现在呢大家呢对自身的这个健康啊这个需求非常高，这个蔬菜或水果的这个营养呢 又对我们的这健康的这个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就是说同样的蔬菜，如果是高营养蔬菜，就是可能参与到我们健康生理生化这个过程中呢， 嗯， 它会提高我们的这种健康的一个水平。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比如高营养蔬菜是某一类的蔬菜，比如说像番茄，我们通过这个种植技术或者通过品种的选择，使它的那个番茄红素这个含量的增加。番茄红素呢，它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女士爱美啊，或者是老人这个什么身体不好，多吃一些个抗氧化的东西呢，它身体就要可能要经过调节呢，可能更好一些个 抗衰老， 哎，抗衰老一个，这是一个。嗯、另外呢，比如说像那个芦笋，芦笋呢也算是一个高营养的一个蔬菜，它里边有含了很多的那种这个小分子蛋白，还有多肽，还有一些个氨基酸，像这些呢，它也参与到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什么代谢过程中。如果我们就是还有一个这个芦笋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效，它是一里边呢含有一些个活性物质呢，对于抗癌的那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嗯，你看以往一提到芦笋，好像认为是南方菜是吧？还是 以前是， 是吧？现在打破这种地域上面的一些 对对对 束缚了。 对对对，现在好像对于蔬菜来说也不分南北。另外一个比较就是高营养的蔬菜呢，就还是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青花菜，我们就叫绿菜花，这里边呢也含了一些个，比如说抗氧化的或者是抗癌的物质，经过是这几年的一个研究， 就是十字花科类蔬菜里面这个西兰花是吧？ 哎，对对对， 绿花菜， 对对对对， 这也是现在大家餐桌上常见的一些蔬菜。哎，你看郑老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其实我们说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了，这个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我们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呢，要从大家对美好生活需求入手，就像刚才郑老师是说到的，以往我们是先解决得有存量啊，能够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的这个数量，然后慢慢我们要更加高质量或者保证它的安全。那么现在那大家说，你看我现在已经不是说我选萝卜还是选白菜了，我现在可以选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 我需要高营养，既然吃嘛，咱就吃那个营养更高的、更丰富的、对身体更健康的。所以就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这些科研人员，尤其做农业生产的，包括育种专家呀，然后我们都会去在源头，在种子的这个层面，就先把这个蔬菜的营养给它做好，那再加上中间的这种生产环节，因为我们去采访也看到，现在很多都不是传统大棚里生产，都是智能化蔬菜工厂。那从这种生产加工的方式上来讲，也更加的智能，保证这个蔬菜能有更多的一些营养元素，包括说到的花青素啊，还有什么钙呀、铁呀等等。 对对对， 这些通过技术都能实现了。那么，针对高品质蔬菜生产环节，都有哪些新的技术亮点和保障？我们呢也是电话采访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蔬菜作物科长、北京市果类蔬菜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办公室主任徐进，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徐科长您好。 你好，你好。 我们也说到，其实现在消费者呢对于果蔬的需求哈，其实在不断的提高，希望它能够口感更好，然后更有营养，更有风味。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市场需求，我们的团队在这个种植啊、生产果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实现能够让它高营养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先界定一下什么叫做高营养的果蔬，这一类果蔬有什么样的特点好吗？ 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大家对这个蔬菜品质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就您刚才所说到的那个高营养品质，其实它分为几个层面。营养品质呢，实际上呢是果实内在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番茄里边它的比如说 VC 的含量、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还有就是番茄红素的含量，这些呢实际上呢对人体呢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就我们的每一个蔬菜、每一类蔬菜呢，它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一些营养品质。那么另外呢一个品质呢，其实呢就是它的风味品质。其实风味和这个营养品质它既有联系呢，还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我们可能其实咱们在这个市场上呢，人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比如说番茄，更加关注的是它的口感。实际上呢就是它的口感呢跟这个我们的糖酸比、跟我们的这个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是有关系的，但是番茄红素这儿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从口感上呢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个感觉的。 嗯，就是有一些风味儿还是跟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元素是有关系的哈。 是有关系，它是密切相关的，但就是我们真正就是大家说哎这个很好吃，但不一定就是说它的营养品质有多么的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比如说番茄红素吧， 嗯， 比如说这个你肯定是你是从这个口感上是感觉不出来的。 嗯，所以这个口感和风味儿，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营养物质，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的。 那针对目前大家的这种需求，就以刚才我们说到的像番茄啦、黄瓜啊，还有包括像这种甜玉米啊等等这种常见的一些蔬菜，那目前像我们说到的这种高营养，我理解是不是在它原有的这个营养特色基础上，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给它进行加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非常的对。比如说咱们以高品质番茄，或者是以高品质的黄瓜为例，或者说我们说叫口感型的番茄或者口感型的黄瓜，首先呢它这个品种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特性，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的栽培技术，然后让它的这个品质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其实就是提到我们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选择就是高营养品质或者是高口感的这个就口感型的这个番茄和黄瓜的品种。 嗯， 这个呢在这个近五年的过程当中吧，我们这个创新团队的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筛选了一些这样的品种。这些品种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啊，我们的基础，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水肥的调控和环境的调控啊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然后呢让它的这个比如说番茄它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更高。那么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它的这个口感甜度，实际上糖度，实际上我们就是糖度呢就是糖度越高，那么我们的可能吃起来更甜一些。 嗯， 但是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它的这个酸，就是每一个人的口感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呢觉得哎，我的是喜欢甜口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的酸口的，所以说它这个糖酸比呢它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比值。 嗯，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总体而言就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的这个番茄呢大家呢可能觉得呢口感是要好一些的。如果我们从市场上就是买来就是普通的这种就是咱们平时炒菜吃的这种大果型这种番茄， 嗯， 那么我们即便是后期通过相应的这个技术，那么它的这个糖度也不会提高的特别的高。 嗯， 所以说呢就是不会达到就是预期的那么好的那种效果，所以说的还是有一些专用的品种需要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使用。 源头上原种上我们就选更适合说做这种高品质番茄或者这种口感型番茄啊，这个品种选出来之后，您也说到了，我们在这个种植培育的过程当中，也要根据环境来给它进行这种调控啊。那比如说果蔬，它要想把这个营养能够稳定住，或者这个特色发挥到最大，它对于环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千差万别的，还是大致会有一个规律呢？ 它实际上大致还是有一个就是科学的这个科学的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提高这个营养液的这个 EC 值，对吧，在无土栽培条件下，我们适当的提高营养液的 EC 值，那么是有利于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的积累的。或者说在这个土壤栽培当中呢，我们适当的干旱，实际上的目的也是要提高它的这个 EC 值，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果实呢最后形成的果实这个产品呢相对来说呢可溶性固形物就含量高一些。如果你浇水浇的比较大，对吧，那么果实呢可能产量会高一些，那么果实长得可能个儿也会变大一些，但是它的口感呢就不会那么好了。 嗯，所以这个是大致有规律，但是又根据品种的不同，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啊。 会有差异，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总体的趋势就是一致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两种有良法，它其实一个是配套，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品种，拿来一个品种就是我随便在地里头这么一种，用老的方法去种它也可以种出来，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很多我们一些示范户啊或者农户，我们拿到这个品种，然后他觉得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来种就不错，效果就挺好，但实际上种出来以后他可能就种出一个普通番茄，或者比普通番茄就好那么一点的这个番茄品种，实际上呢并没有达到 真正市场上这种所需要的这种口感的这种番茄或者是黄瓜。 据我了解，咱们北京还有像每年的这个番茄擂台赛呀、黄瓜擂台赛呀，其实邀请专家还有包括市民去品尝，对，品尝各种品种，然后我们打分选出来一些比较优秀的，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为了满足市场的不管是生产需求还是老百姓对于品质的要求，那么我们的这种科技创新会不会结合一些不管是调查问卷也好还是这样的擂台赛也好，然后进一步的去不断挖掘和推广一些更好的品质更高的蔬菜，就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会有吗？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农业技术推广站一直都在做，但是呢，就是还是说我们在文产保供的这个主题下，我们要再开展，因为市里边也有很多的文件，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对我们提出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口味蔬菜，对吧？它也是属于高品质蔬菜的一个范畴，但只不过呢，它是品类更加的丰富，对吧？我们这个老口味蔬菜，我们其实也做了有十多年的这个光景啊，做了十多年。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几十年以前的这种老的这个北京的这个蔬菜品种，那么它的口感啊，它的风味啊，其实呢都是独特的，而且呢也是受到市民的这个欢迎的。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这些老口味的它的这个蔬菜的品种，它的产量啊，包括它的抗病性啊，相对来说差一些，那么逐步的就是用的人少了，然后呢逐步都被淘汰掉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逐步的把它恢复起来，因为它的产量不会特别的高，但是呢它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高端蔬菜的一个品种，因为它从它的口感，从它的色泽，甚至一些文化的这个里边呢，都是可以有挖掘，可以有发展的这个空间的。 老北京的回忆哈，老口味蔬菜也属于 这 种高端蔬菜的一种。 对，肯定也是属于这一种。这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抓着，一直都在做。 非常感谢北京市果类蔬菜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办公室主任徐进啊，跟我们做了一个电话采访，介绍了一下这种高品质的蔬菜，那它生产背后的亮点。谢谢徐科长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半点之后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到达的那天。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划了几道伤痕。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那现在我们虽然是在冬季，但是如今随着我们这些技术的突飞猛进哈，在冬季也能吃到非常新鲜的多样的水果和蔬菜，应运而生的一些比如说这种保鲜的装备和技术哈，其实也有了新的进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整个产业的发展需求。那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蔬菜水果采摘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到底该如何做好保鲜。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员郑淑芳老师，欢迎郑老师。您好。 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和郑老师呢探讨几个话题哈，一个就是说到其实现在这种高品质蔬菜呢是非常有市场需求的，那么刚才我们更多的说的是这个种植的环节，郑老师主要做的是这个保鲜装备和技术研发，能讲讲我们这个课题最早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要来做这样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项目吗？ 一般的话，我们做科研项目一般都是比这种产业的这种实际需求，大概要提前就是5到10年 啊，要更早一步， 对，更早一些，因为我们必须要准确的预测到我们这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当我们了解到或者是掌握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国内蔬菜这个安全质量已经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保证以后呢，我们就认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就人们对这种营养健康这种理念呢，可能慢慢的就深入到这个普通消费者这个心里边。这样的话呢，就说我们如果消费者需要我们有营养有健康的这个果蔬的话，我们再就是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的这种技术啊或者装备的研发， 完了 那就已经晚了， 满足不了了。 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是先预测，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调查发现，就是说我们北京那个消费者他这个对这个果蔬的这种营养和质量和安全的需求的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我们把它分为这种高层次、中端层次或者一种一般的层次，这样的，大概的话呢，这种消费者的群体呢，大概有个像个橄榄球形的那个状态， 或者是枣核形， 哎，对， 两头尖，中间圆， 对，所以就说我们既要满足这种一般的需求，又要满足人们对安全营养的这种产品的需求，所以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就要先布局，我们要对未来5年或10年研究这个重点，这是一个点，另外这个就随着我们国内这个蔬菜产业的布局，它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那么大规模的蔬菜这个产业的这种区域化和规模化的生产。 就是以往历史表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以前的话呢，都是大家可能年纪大的人稍微有点记忆的话，我们的菜田都是围绕着3环啊或者4环，非常近。大家现在回忆，你到5环可能以内可能也见不到一个菜田了。 是 啊，所以呢，我们的大部分的菜呢，就说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呢。我们北京市，我说北京市啊，就说全年下来平均下来，我们北京市市场上的蔬菜有80%是外地供应的，所以就说外地供应的话呢，它可能那个运输距离呢，近的话呢可能100公里、200公里，有的话呢可能2000公里、3000公里，就是在不管是短距离 和长距离的这个蔬菜的运输，跟您在当地产的这个蔬菜，就是采收以后它的处理的那种技术和装备是不一样的。 嗯，这是现实情况。 哎，对对对，我们就针对，就说这个长距离、这个短距离的这个运输，我们根据我们目前国内那个技术的发展状况，还有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这种研发呢，适合企业使用，比如说，容易操作，成本比较低，还能在不同的这种它这个生产基地呢，经过移动的一些个技术和装备。 郑老师从两个层面给我们讲了这个研发的背景，首先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到了，其实目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市场的需求，但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早在市场有需求出现之前，就大概提前5到10年就要预判说，我们在实现了蔬菜生产的安全性的基础之上，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要提前做预判。我想可能也要结合像世界其他的一些就是国家他们的发展经验，比如说一些农业大国呀，或者是大家这种GDP 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要多去综合的去考量，预判到说下一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蔬菜的品质以及丰富多样性，还有包括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个人群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提前预判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外呢，也是考虑到当下的这个情况，像咱们北京可能蔬菜的种植面积啊越来越少，加上可能都是在更远的一些郊区哈，现在还有很多城里人说我想认养一片菜地，找不着地儿 哈，对对对， 都喜欢去郊区那些有菜地的地方。 对对对 啊，所以去体验一下这种田园生活，就是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城市里越来越少了，那么更多的蔬菜的这个保障是依靠外地，包括我们看到两节要到了啊，这个商务部啊都会出台这种两节期间的稳物价啊保市场，那么怎么样让外头的蔬菜还有包括一些农副产品能够进京啊，这种物流的这种畅通，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这种市场的一个情况。所以基于这种情况，也为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这种方便，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针对保鲜装备和技术的研发。那 对 这个工作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 大概是预冷装备的话，我们从2010年就开始和外国的一些个同行进行交流，借鉴他们的一些个研发的一些个知识，然后呢再根据我们因为外国的蔬菜跟我们的蔬菜不一样，他们的这个种植的方法呀，运输的这种距离啊，或采用的一些个运输工具啊，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借鉴在他们的基础上呢进行借鉴，然后根据我们国内这个实际情况本土化。 然后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预冷装备，那这是一个名词，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它其实还是分很多个类别的。 我先讲一讲这个采后的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况。就说起采后呢，什么叫采后啊？水果和蔬菜在田间采收下来那一刻，一直到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个餐桌上，这整个的链条都属于我们采后这个保鲜学科的一个研究和研发的这个领域。 只要这个蔬菜从地里拔出来了， 对对， 离开它生长的这个环境了啊，这其实就叫采后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里边包括的环节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采收啊，包装、预冷、运输、仓储、什么配送、以及在销售环节比较多，就是我们根据就是说。这么多环节，我们就要选择，就是这个核心环节。通过核心环节，它这个核心环节里边呢，缺少什么技术，缺少什么装备，我们在研发，是这种，我们研发的思路是这样的。 哎，你看采后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产业链，这里面涉及到的环节也挺多的。刚才郑老师说到的，比如说有整个采收这个过程，包装、预冷、运输、仓储、销售， 对对对， 我们在里面找重点的发力点，或者说对于整个采后这些要素当中最关键的那个点， 哎，对对， 然后做这种科技创新。 对对对， 既然说到了这个就是果蔬的这个包括采后这么一个处理的，它算是一个学科吗？比如蔬农产品保鲜，它算是一个学科吗？如果从咱们农林科学院培养人才的角度，在这儿也帮我们科普一下。 它算一个学科。 它 的学科呢，包括了，大概包括了园艺学 啊、 植物学、 机械制冷，鲜活产品的个物流，还有一些个这个鲜活物品的一个仓储， 嗯， 以及配送，还有销售，还有信息化， 哦， 包括了这些个大概的这些个环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包装材料和技术， 就刚才您说我们这个科研的重点 啊，对对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隔行如隔山，我们并不了解说我们在这个培养人才方面，尤其说到蔬农产品保鲜，它是一个学科，这里面涉及到的环节其实还挺复杂的，比如说有信息学呀，包括刚才郑老师说到的这种保鲜技术的这个研究啊，还有包括我们说销售啊、物流啊、啊预冷啊，其实都在里头， 都在里边的。 嗯，那这个学科现在目前是不是也迎来了一个市场机遇？就是我们说国家这么多年，尤其咱作为农业大国哈，现在说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要求，包括它的这种质量要求，以及说现在物流这个环节的飞速发展，我们这个大的学科是不是目前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市场机遇？您觉得呢？ 啊，是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家从国家的这个政策这个方面呢，也在什么从资金上到政策方面呢，都在鼓励我们鲜活农产品的这个冷链物流的这个发展。 嗯， 大概七八年前吧，这中国的发改委、国务院， 嗯， 还有农业部、北京市的当时的农委，现在叫还有农业局， 嗯， 都已经这个每年大概或者每两年都要对这个鲜活农产品的这个冷链物流的这个装备和技术的这个发展和技术的什么研发呢？ 嗯， 都给予一些个这个政策上的优惠。 嗯 嗯，为什么呢？因为这牵涉的这个营养的个保持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当时我们如果过去的话，只要有蔬菜吃，或者觉得蔬菜安全就可以了。 嗯， 因为现在大家对营养就是非常关心，就说营养呢，就是牵涉到不管是水果和蔬菜。它的营养物质的最高的这个最佳期和最高的这个含量的时候呢，就是它从那蜘蛛上采收下来的那一刻， 就刚采下来的时候是营养最丰富、最新鲜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嗯， 但是呢，随着你比如说你随着这个采收时间越来越长，或者是随着温度啊或者这种湿度啊，这个对它的这种产生了一些个迫害。 嗯， 就是尽管我们在外观上看不出来。你看它的颜色啊，或者这种重量、啊、可能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嗯， 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经过这种检测呢，就发现一些个，比如说活性物质，一些个什么 VC 啊、维生素类的物质。 嗯， 它呢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就快速的就是下降。 哦，肉眼看不出来的变化，但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全都能检测出来， 哎、 有数据说话。 哎，对对对，比如说一个明显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芹菜，可能是最明显的。 嗯、 如果采下来以后，或者两天三天你放在这个比如说20多度30多度的话，它尽管说有些个菜比如说老的那个叶子呢黄了，外观上呢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嗯， 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经过一检测的话，它的粗纤维的含量就快速的上升。 哦， 就其他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可能 VC 啊什么 VEVK 就其他的蔬菜啊，就是说可能就已经下降了很多。 嗯，这吃起来口感，你像粗纤维上升，是不是越来越感觉口感比较 好？哎，对对，你口感也不好，你口感不好了，肯定对你健康也不好，营养就缺失了很多嘛，就是。 嗯， 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不管是化学上，还有是生物化学，都有一个定律。 嗯， 就是说，我们叫 Q 十定律嘛，就是或者 Q 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每这个温度每升高10度，就是我们的化学反应和生化反应的这个速度呢就要加快就是1倍、 哦、 有的还加快2倍。这个原理说用在蔬菜上和水果上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采下来的蔬菜，就说我如果任意的放在比如说是20度或者30度、 嗯、 这样的话呢，如果我的蔬菜采下来以后放在0度，这样的话它们的营养的这个速度，营养物质就是消失的速度啊，就是一个比如说在20度的话，它就高2倍。 嗯， 在30度的话，它比0度呢就高3倍、嗯。 所以温度对于它的这种营养流失的速度，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就是核心的、关键的，是我们这是，营养就是果蔬保鲜这个技术和装备，就是研究的一些个 最最重要的一个点。 果蔬从地里这个采摘出来，或者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如果它改变了它这种周围的环境，它没有那个根系给它提供的营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人为的保持它这个营养，让它流失的慢一点。这个温湿度的把控其实是需要科研人员在这方面通过数据、通过研究，然后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所以郑老师也说了，其实国家非常重视这块，包括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尤其现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交通会有一些不够通畅的问题，但是对于绿色通道，就是这种农副产品这个运输的这个车辆，我们都会给它开通绿色通道，也足以看到说对于时间的要求，对于保证市场的要求，这个果蔬有多么的重要。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科研人员也在这方面发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说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啊，就是说对于我们采后保鲜来说呢，核心的话呢有三个因素。 嗯， 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温度， 嗯， 第三个就是湿度。 哎， 嗯，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三个因素。只要把我们的科研装备和什么的技术的研发呢，就是掌握住这三个核心，我们基本上就是能把这个什么蔬菜或者水果采收以后遇到的这个问题呢，能解决80%到90%。 嗯，三个核心要素：时间、温度和湿度。哈， 哎，对对，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保鲜方面的科技创新，首先要抓住的三个最重要的要点。那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哎，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然后包括我们采后都涉及哪些环节？那也要回答一下之前我的这个问题了。刚才提到了，其实预冷装备。刚才您说到温度的时候，我也突然在想，其实是要结合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说早年可能有些地方还有这个地窖啊，对吧？你说冬天的苹果蔬菜，那会儿没有冰箱，或者说是家家可能没有每家都有条件有冰箱的时候，可能家家都有个菜窖。 对， 我们把这些蔬果就放到那些地方啊，那是一种生活场景。后来有了冰箱之后，哎，我们说冰箱可以保鲜啊，对吧？那现在随着物流这种快速发展之后，我们又会觉得说，哎呀，得放在冰箱里都不保鲜，我们就想吃那个田间地头摘下来的那种新鲜的哈。那所以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满足这种需求？我们是结合哪几个重要环节来做的？郑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啊，好，嗯，就是我们做的话呢，就是如果要保持住这个水果和蔬菜的这个营养啊，就是从第一点，就是我们叫做就叫这个采，就是叫怎么说呢？冷链物流的最初一公里。 嗯，第一公里。 第一公里，它有就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哎， 还有中间的话呢，不知有多少公里。如果要是把我们这个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保持住呢，我们就说通俗来说吧，就把营养给锁住。 嗯，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只要一采收以后，就马上把它处于一个最适宜的低温下，然后呢用最快的时间通过这个冷链物流把它呢及时的送到这个消费者的餐桌上。 嗯， 这就是最关键的。但是呢我们得要调查就最初一公里我们目前的现状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哎，现在这最第一公里是个什么状况？ 第一个，比如说这就是条件比较好的话呢，就是水果蔬菜采收以后呢，它都统一的放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冷库里边。 嗯， 这冷库呢把它冷调节的温度呢是0度。 嗯， 啊，就是把这个水果蔬菜呢整筐，说是整堆的放在里边，大概呢从比如说海南的蔬菜运输到我们北京的话，大概它需要放置24小时，有的时候还要放置48小时，它根据就不同的蔬菜的这种大小。 嗯， 比如说像那青椒它容易冷却，像这种番茄， 嗯， 它实心的它冷却的时间呢可能就要长一些了。 哦， 是这样的。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冷库。 嗯， 即使有冷库的话呢，我们发现它这个产地就是种植的地方离着这个冷库呢还有一些距离。 嗯， 比如说近的话呢可能1-2公里，远的话呢可能10公里20公里， 没办法做到采摘下来立马降温。 哎，对对对对，这是很关键的。 嗯， 就是我通过我们这个经验呢，就是说你采收以后越快的把它放在这个低温下，它这个营养的锁住的这个百分比呢就越好。 嗯， 就对后期的话呢这个营养保持呢也是有好处的。 嗯， 啊，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发现了，第一个说 生产的地方离这冷库远，第二个就是预冷的这个冷却的时间呢比较长。 嗯， 说我们想就是怎么把它解决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北京市的我们调查了这个有些配送这个企业呗，这个蔬菜的这个生产会随着季节的这个变化呢它变化不同的地点。 嗯， 大家就怎么意思呢，就是夏天呢我们可能到张家口承德那个坝上地区冷凉我们生产蔬菜，因为夏天太热了生产不了。 嗯， 冬天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我们就要用海南的。 嗯， 所以它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呢配送企业呢它的基地呢就分布在可能是不同的省。 哎， 不同的可能南北东西都有。它不肯，它最好呢就是说花最少的钱，哎，建这个一个什么这个制造一些个什么设备啊或什么之类的，每一个基地呢都能用得到。 哎，就是这种标准有普适性啊， 哎，对对对， 而不是个性化的，说我只能在张家口用， 哎， 海南就用不了， 哎， 是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有企业有这样的诉求，就你一套装备或者是这个设备，我可以在各个我的这个蔬菜生产基地都能使用。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第一个，要能移动， 可移动 啊，可移动的。可移动的话呢，就是说你不能说人搬动，就是我们用拖车，可以那个用一个什么拖车，把着我们这个预冷设备。从张家口运到海南，从海南运到张家口都可以。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预冷速度快。刚才我这个讲了，就是说用冷库预冷的话呢可能有的蔬菜那个就是24小时，有的那个可能48小时。 嗯， 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就是从采收以后隔着大概10公里运到冷库里边，从冷库里边预冷这个大概20小时30小时再装车。大概好像这样的话呢最快的话要2天时间。 嗯， 刚才说了就时间是我们这个保持营养的一个关键吧， 要 关键因素， 时间赛跑。 对对 对， 对， 哦，跑在时间前头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什么可移动的话呢这个预冷设备呢直接就摆在这个田间地头啊，你这一采收以后可能不到半小时，哎，我就可以装上了。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两个设备呢都是预冷速度非常快。我们那个冷水预冷的大概比如说那种小番茄，就是樱桃番茄比较小的番茄，大概预冷从30多度35度吧，大概冷却到10度，大概只用我们做的实验是半小时。 嗯，35度降到10度，用半小时的时间。 大的番茄呢我们从35度降到10度的话呢大概用4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相比起来冷库预冷的话它要24小时30小时，快了大概5到6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又离着地头这个生产的基地又非常近，就在田间地头，我们采收了以后马上就是进行预冷。我们比如说一个集装箱车我们用2到3个我们这样的预冷装备，大概的话呢就4个小时5个小时半天时间。 嗯， 我们采收以后就直接装车了。 嗯， 并且那个就是你预冷的这个冷却的速度越快，它这个水果和蔬菜的这个营养的锁定的这个越好。就是 其实郑老师给我们描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个成果，果蔬移动式的这个预冷机。 哎，对 对， 对， 您看您说到了它首先可以移动，这样就方便我们在不同的这种蔬菜生产厂区这个厂区都可以来回的走。 哎， 而且呢我们是把它放在田间地头，采下来之后第一时间就进行预冷。 对 对， 对， 那这个设备大概有多大，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做到不同的大小和规模？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样机的话就做选了一个最小的一个什么那个集装箱。 嗯， 我们是用集装箱改造的。现在这个最小的集装箱呢是20英尺。 啊， 哦，20英尺大概是我算了算大概6米1好像是。 嗯，长的话6米1。 哎，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集装箱有大有小嘛，大概还有很大的，就是我们根据的这种你这个企业的不同的需求嘛，我们就根据不同的集装箱来进行改装。 嗯，首先用集装箱改装的， 哎，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形象了。 哎，对对对对，其实就像外观呢，就像集装箱，只不过是呢，我们把它其他的这种制冷装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个，比如说冷水一冷，我们又把那种这个喷淋仓啊，或者是把一些个储水罐啊，把它加在一起。 嗯， 这样的话呢，就整个这个主，但是外观上呢，还是像什么那个。这个， 集装箱，你看外观上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您也说到，其实我们刚开始做样机的时候是拿最小的集装箱。 哎，对， 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肯定我相信也会慢慢拓展到中型或者更大型的。 哎，对，